体供应稳定，各种型号的支架总体供应大于采购需求。国家组织官卖支架集采结果实施以来，价格显著下降，重选产品供应充足。 宁夏应对输入性鼠疫疫情工作指挥部确认，宁夏确诊的输入性腺鼠疫患者于昨晚治愈出院，疫情应急处置工作结束。 十四运会第四阶段体育比赛门票昨天上线销售，共有13个项目，146个场次，具体项目包括乒乓球、游泳、田径等。公众可以通过十四运会官方票务网站及官方微信小程序注册购票。 卡塔尔世界杯足球赛亚洲区预选赛12强赛，中国队今天对阵日本队。中国之声今晚10点将转播本场比赛，欢迎关注。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本台消息，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扎比乌拉·穆贾希德6号表示，阿富汗临时政府将在未来几天内成立，新政府将为临时政府形式，有关临时政府的细节将很快公布。穆贾希德说，成立临时政府就具备未来对政府框架进行改革的余地，新政府将是包容性的，将会邀请前政府的军事人员加入新的安全部门。穆贾希德说，阿富汗的战争已经结束，希望阿富汗成为一个稳定的国家，侵略者永远不会重建阿富汗，阿富汗的建设和发展是阿富汗人民的任务。穆贾希德表示，塔利班希望同周边国家发展稳固的关系，希望周边国家可以帮助阿富汗重建和发展。 当地时间9月6号，几内亚政变领导人马马迪敦布亚在科纳克里人民宫与总统孔代政府的前任部长会谈后发表讲话。敦布亚承诺将在未来几周成立民族团结政府，对于孔代政府的前任部长成员不会进行政治迫害，但需要上交护照等旅行证件，要求其不得离开几内亚。同时，敦布亚要求矿业公司恢复生产，并表示取消矿区的宵禁。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世界卫生组织6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较前一天增加354802例，达到2,050,653,227例，死亡病例增加6527例，达到4,565,483例。 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截至北京时间今晨5:21，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40,008,043例，死亡648,957例。过去24小时新增确诊病例71,942例，新增死亡病例521例。 当地时间9月6号，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因新冠肺炎疫情而设置的联邦紧急失业救济金9月6号到期。6号之后，全美将有超过700万失业者失去这份补助。根据美国8月份公布的一项研究报告显示，失去失业救济金的人中，只有约1/8的人找到了工作。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刘钦、魏东、李浩、李潘奇，主播文奇、方亮。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超峰。 早上好，我是于飞。今天是9月7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一。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北京市代表团赴西藏拉萨对接对口援藏工作，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以首善标准推动对口援藏工作。 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第二届优秀音乐作品发布， 服贸会金融服务专题展首次设立国际金融中心联合展区，多国机构对北京证券交易所充满期待。 本市发布两区建设人力资源开发目录和两区境外职业资格认可目录。 十四五期间，北京将大幅推进车辆电动化。 到2025年，本市智能制造产业集群规模力争突破10000亿元。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新闻广播记者刘莹莹报道。为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西藏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西藏工作对口支援工作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9月5号到6号，北京市代表团赴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学习考察，祝贺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对接对口援藏工作，深化京藏两地交流合作。北京市委书记蔡奇、市政协党组书记魏晓东与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吴英杰、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齐扎拉座谈。北京市西藏自治区对口支援工作座谈会昨天召开，双方领导分别介绍了经济社会发展和对口支援受援工作情况。蔡奇指出，我们对西藏取得的巨大成绩感到由衷钦佩，向长期奋斗在雪域高原、对国家和中华民族做出特殊重大贡献的西藏各族干部群众表示崇高敬意。蔡奇强调，对口援藏是党中央交给北京的光荣使命，进入新发展阶段，北京将继续以首善标准扎实推动对口援藏各项工作，为自治区实现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贡献。蔡奇强调，要共同把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巩固住、拓展好，要全方位拓展京藏两地产业合作，要深化智力援藏，继续发挥北京教育医疗资源优势，深化组团式支援。蔡奇强调，要在对口援藏中把生态保护摆在更重要的位置，要把民族工作贯穿到对口援藏工作之中，要加强对援藏工作的组织领导，要关心爱护好援藏干部，援藏干部要在各自岗位上出色完成任务，多办实事。 新闻广播记者刘莹莹报道。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吉宁昨天到丰台区调研京投公司转型发展工作，他强调，要围绕本市轨道交通发展目标任务，加强统筹谋划，立足功能定位，聚焦主责主业，进一步深化改革，加强开放合作、上下游协同，强化创新引领作用，完善投融资模式，抓好绩效考核评价，有效降低综合运营成本，推动轨道交通发展提质增效。在北京协同创新轨道交通研究院，陈吉宁查看研究院创新成果，走进智能化站厅和车厢，体验智慧服务、新一代智能列车运行系统、平安列车等场景，指出要用好北京科技优势，提高企业创新收益。陈吉宁还查看了列车通信与运行控制国家工程实验室运行情况。在北京地铁车辆装备有限公司，陈吉宁走进新调试车间，了解车辆装备研发创新及应用推广等工作，指出要发挥好技术优势，充分激发创新创造活力，巩固提升市场竞争优势，要为轨道交通创新发展提供要素支持。座谈会上，陈吉宁指出，近年来京投公司发挥轨道交通建设投融资平台作用，服务首都经济社会发展，成效应予肯定， 要落实轨道交通高质量发展要求，聚焦主营业务，深化自身改革，整合优势资源，塑造核心竞争力，用好国家政策，在推进轨道交通建设中提高运营资产质量，降低融资成本，有效防范化解风险。财政、发改、规划、国资等部门要完善政策设计，加强工作协调，更好支持经投公司降本增效。 据北京日报报道，市委党校北京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1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市委副书记、市委党校校长、北京行政学院院长张延坤出席并讲话。张延坤指出，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探索吹哨报道、接速急办改革创新，增进民生福祉，用伟大建党精神鼓舞革命斗志，坚定理想信念，以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书写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精彩华章。张延坤要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重要讲话精神，全面提升能力素质，更加奋发有为推动首都高质量发展，加强党性锻炼，加强政治修养，坚持求真务实，严守纪律规矩，做廉洁奉公的表率。 新华社消息，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第二届优秀音乐作品从昨天开始陆续发布，20首优秀音乐作品分别邀请了蔡国庆、容祖儿、谢霆锋、南征北战组合等文艺界嘉宾演唱。第二届冬奥优秀音乐作品的首支单曲昨晚发布，北大学子李雪琴献唱《向世界微笑》，为赛场上的运动健儿加油，向世界发出热情邀请。去年8月，北京冬奥组委联合中国文联共同启动了第二届冬奥音乐作品征集活动，活动得到了社会各界的热情参与和广泛支持。经过专家委员会认真评选，最终评出20首优秀音乐作品。 九月，我在福茂会等你。 今年福茂会金融服务专题展首次设立国际金融中心联合展区。新闻广播记者史玉在昨天召开的2021年国际金融中心联合展区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多国机构都对北京证券交易所的成立表示关注和期待。来听报道。 国际金融中心联合展区共邀请到全球15个重要国际金融中心的36家代表机构出席，探索与中国的更多合作机会。国际金融中心联合会首席经济学家傅成刚在发布会上介绍，国际金融中心联合展区这次特别邀请到全球8家国际交易所，各家机构都表达了对宣布设立北京证券交易所的关注。 对国际投资者来说，他们期待着未来能够有机会分享中国发展的红利。那所以说，第一点，他们就觉得未来国际投资者能通过什么方式有更多的机会投资。第二一个期待呢，这个交易所里面有创新，能不能把全球现在最为关注的绿色的可持续的标准也容纳进来。第三一个他们的一个期待呢，其实很更长期的，就是说在这北京证券交易所里面，在数字经济、金融科技、创新产业的发展过程中，它是不是更加的有它自己的特色。所以我想大家的信心是在这里的。 傅申刚认为，提出在首都打造北京证券交易所更多的是需求驱动，这对于未来推动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将是基础性的一项工作。 它的定位其实更多的你能看到是促进创新、促进普惠，在效率基础上促进公平，是帮助更多的中小企业去筹融资，这其实体现了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一个走向。我想首都能够做出这样的一个表率来，是市场需求驱动的，同时呢，也是国家和整个我们社会和产业发展所需求的。 本届福茂会上，国际金融中心联合展区还与合作伙伴联合发布了国际金融中心法治创新建设和全球主权财富管理的研究报告，支持了若干重要项目的落地和发起。 北京市人力社保局昨天在首钢园区举办2021福茂会人力资源服务主题活动，释放北京两区建设急需人才的重要信号。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霍月的报道。 我们增设了技能人才急缺紧缺的职业目录。 在服贸会人力资源服务高峰论坛上，北京市人力社保局副局长荀连忠发布了两区建设人力资源开发目录。这个目录重点关注了重点产业领域人才和技能人才急需紧缺职业。 重点领域更多的聚焦像我们北斗导航、5G、智能制造、技能人才急需的这些需求呢，我们更多的聚焦医药健康、智能制造、新能源汽车、制造业的相关的领域。 论坛上，北京市人力社保局、市人才局联合发布了两区境外职业资格认可目录，认可了82项境外职业资格， 涉及金融、教育、科技服务、体育运动等10个两区建设重点领域，如金融分析师、精算师、软件开发人员、滑雪教练等职业资格。 北京海外学人中心副主任曾福林介绍， 外籍的青年人才进一步的落地到北京，他们在境外的工作经验视同于在境内工作。 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局长石小刚介绍，北京对符合条件的国际人才可提供办理出入境相关业务的便利化服务。 符合条件的可纳入办理永久居留便利通道，口岸签证政策恢复以后呢，可以向公安机关的口岸签证部门申请口岸签证。 北京市外企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郝杰表示，目录的发布为用人单位在全球寻访专业人才提供了精准指导， 未来在人员储备或者人才储备当中呢，也提供了一个靶向的目标。 下一步市人力社保局将围绕目录转化应用、发挥猎头机构引才融智作用等方面，加大政策集成创新和扶持力度。北京市人力社保局副局长荀连忠说， 逐步的由政府来主导变成由市场来主导，通过我们的两个目录的发布，更好的用国际化的视角来为我们北京两区建设吸引引进更多的合适的人才。 今年服贸会北京老字号展在首钢园区举办，42家京城老字号携众多特色产品精彩亮相，涵盖6个行业，展现历史传承底蕴和新时代创新成果。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宗小畅的报道。 上面画的是戏曲人物，比普通的月饼更有趣了。 在北京稻香村展台上，3D 喷绘萌趣版京剧脸谱糕点吸引众多消费者观赏，枣花酥抱枕和中秋兔爷摆件传达着传统节日文化魅力。北京稻香村营销负责人吴强说， 传承京味文化的翻毛月饼，口味有翻毛五仁、翻毛酸奶，还有自来红、自来白等等这类产品。我们还带来了热度非常高涨的零耗电的创意产品，比如说我们的笔墨纸砚立体造型的文房四宝的绿豆糕，可以搭配我们的巧克力酱去 DIY。 全聚德集团展台前，全聚德全新 IP 形象萌宝鸭玩偶和观众互动合影，手提袋、马克杯等文创衍生品让人眼前一亮。全聚德集团相关负责人李东介绍， 具体呢分为毛绒系列，还有实用的马克杯这种系列，还有亲子的一些餐具系列，还有徽章系列、冰箱贴系列。 荣宝斋依托丰富馆藏资源，提取书画作品中的创意元素开发衍生品。荣宝斋文创中心相关负责人孙楚格说， 比如说我们那个手账贴纸里面就是齐白石先生的一张九秋风物图，我们做了一个解构，里面有书法篆刻呀、印章啊、题跋呀，这些部分我们都做了元素的提取，比较受女性和小朋友的喜爱。另外像我们出的这款丝巾，原作是江大仙先生的华山云海图。 在文创新品区，瑞福祥用互动体验手工盘扣制作的方式展示非遗技艺的活态传承。瑞福祥企划部主任王强介绍， 比如说新款的小的这个手包，原创真丝的围巾，从图案寓意上都有我们瑞福祥的这个符号。 作为2021年服贸会生态环境领域的重要板块，由北京市生态环境局主办的北京国际大都市清洁空气与气候行动论坛昨天上午在国家会议中心拉开帷幕。新闻广播记者杨帆了解到，十四五期间北京将大幅推进车辆电动化。来听报道。 十三五期间，北京 PM2.5 年均浓度从2015年的每立方米80微克大幅下降至2020年的每立方米38微克，创下有监测记录以来的历史新低。五年里，空气中污染天数也从43天减少到10天，成绩举世瞩目。十四五期间，随着碳达峰、碳中和开始布局，北京的生态环境改善也随之进入了爬坡过坎、攻坚克难的阶段。 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贺克斌认为，持续调整能源结构首当其冲。 未来北京在节能提高能效上还会有提升空间，本身的这个资源利用用足的情况下，西部的这个可再生能源、风光产生的这个绿电要尽快的去考虑。 论坛上，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主任刘宝宪解析了本市现阶段大气 PM2.5 组分。 区域传输和本地排放是六开，区域传输是占四成，对于占到六成的本地排放来讲呢，还是主要来自于移动源占为首位，占到46%，还是咱们北京市下阶段治理的一个重点。 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大气环境处处长李翔在论坛上发言表示，节能和降耗也正是本市“十四五”期间生态环境治理稳准狠的发力点。 建筑的耗能超过了50%，占最大头的公共建筑这块，我们是下一阶段的最主要的一个目标。同时呢，就是如何在控制化石能源的使用上，我们车辆的电动化，我想会是成为一个主旋律。 此外，今年7月16号，全国启动了统一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贺克斌建议， 怎么样充分地利用这个数字技术、区块链，然后形成碳市场，像虚拟电厂这样的新业态的产生当中，北京应该进一步地抢到先机。 新闻广播记者张博报道。服贸会昨天进入公众开放日的第二天，全天共举办论坛会议和推介洽谈活动52场，共发布39项成果。文旅服务专题举办第八届北京市文化融合发展项目合作推介会，80多个文化融合发展项目签约，签约金额总计近240亿元。今天将举办15场论坛会议和推介洽谈活动。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专题将在首钢园区博物馆仓库举行2021数创未来高峰论坛，文旅服务专题将举办动漫游戏产业发展国际论坛等。 新闻广播记者张博报道。2021年服贸会的志愿者共计1500名，来自15所高校以及石景山团区委、首钢集团，主要服务于国家会议中心和首钢园区。本次服贸会首次将城市志愿者纳入志愿服务运行体系，在展区附近的地铁站、热门商区、周边沿线设置城市志愿服务站7个，组织200多名志愿者提供志愿服务。从8月17号服贸会志愿者上岗，截止到9月6号，志愿者累计上岗4440人次，志愿服务时长超过4万小时。 新闻广播记者蔡鹤娟报道。北京市经信局昨天召开“十四五”高精尖产业发展规划北京制造板块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介绍，“十四五”时期，北京市将支持传统制造业应用先进制造技术，加快转型升级成为先进制造业。北京市新制造100工程实施方案2021到2025年提出，力争到2025年。基本实现规模以上企业智能化转型升级全覆盖，全市智能制造产业集群规模突破10000亿元。 2021智慧海淀人才主题周开幕式昨天在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展示中心举办，全市第一份区级人才资源白皮书《北京市海淀区人才资源统计报告2020》发布。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蔡和轩的报道。 全市首份区级人才资源白皮书《北京市海淀区人才资源统计报告2020》指出，到2020年底，海淀区人才资源总量为197.6万人，占全市1/4。海淀区每万劳动力中，研发人员数量是全市的1.8倍，创新动能强劲。海淀区从业人员中，受过高等教育的占73.5%，高出全市平均水平21个百分点，高学历成为海淀区劳动者的主要特征。人才结构中，最多是专业技术人才和企业经营管理人才，占全区人才比例超过90%，高技能人才占技能劳动者比例近35%，超过全市平均水平。2020年，海淀区人才贡献率为64.3%，比全市平均水平高9个百分点。另外，2021智慧海淀人才主题周开幕式上，还举行了中关村科学城科学家创新服务平台合作签约仪式。中关村科学城创新发展有限公司和重点领域科学家领衔的产业创新平台合作，助力科学家项目落地转化，促进区域产业发展，营造更为完善的产业生态。 在北京听北京， 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一组简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昨天开启，汽柴油每吨都上调140元。具体到北京地区，92号汽油由每升6块8毛5调整为6块9毛7，95号汽油由每升7块3调整为7块4毛2。按一般家用汽车油箱50升的容量估测，加满一箱汽油将多花6块钱。 大兴机场昨天迎来山东航空、昆明航空入场运营，在大兴机场运营的航空公司增加到33家。大兴机场还将在本月下旬迎来春秋航空、西部航空入场运营，进一步加密航线网络。 皇城景山街区景东片区直管公房申请式退租和恢复性修建项目，也就是皇城景山街区二期项目昨天启动。皇城景山街区按照分期实施、压茬推进的方式开展退租工作，预计今年11月初完成退租签约工作。一期项目，也就是三眼井片区申请式退租，6月5号已经结束退租签约。 追寻光辉足迹网络名人北京行活动昨天在北大红楼启动，活动旨在充分发挥网络优势，汇聚网络名人力量，带领广大网友深刻感悟伟大建党精神历久弥坚的磅礴力量。 北京国际电影节昨天通过官方微博宣布，第11届北影节将于今年9月21号到9月29号举办。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城六区空气质量二级，凉。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贾萌、葛文杰，播音员于飞、超峰，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热线。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5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15摄氏度。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4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北部山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95%。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 多次被撞，事故频发，天通苑北一处行人通行安全岛何以变成不安全岛？ 它没有反光标识，然后跟路上路面的颜色是一致的，你要不注意看，直接就上安全岛上了。 通州万达广场一家健身馆撤店退费难，消费者反映强制转店违背选择权益。 什么时间退，什么方案都没有，让我们转店。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近日，市民熊先生拨打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地铁5号线的天通苑北站附近有一个特别的安全岛，一到晚上这个安全岛就会隐身，因此夜间曾多次发生车辆剐蹭安全岛事故。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邢一鸣的报道。 熊先生告诉记者，从天通苑北 B 口出来是利汤路，利汤路向北大约100米的地方就是一个红绿灯十字路口，在这个十字路口的东南侧方向有一个安全岛，但熊先生说，由于没有警示色、反光设备这些安全要素，一到晚上，这个安全岛就和地面的灰色浑然一体，现在却成了事故多发的不安全岛。 黑黄相间的那种，它没有反光标识，然后跟路上路面的颜色是一致的。经常现在就是说，你只要一拐弯的话，你要不注意看，直接就上安全岛上了。前两天还下雨天那会儿，还能看见晚上有那个翻车的事故。 为了核实情况，记者联系了昌平交通支队回龙观大队反映情况。工作人员表示，这个安全岛周边确实发生过多次事故， 不是三天两头那地儿被撞，尤其后半夜那地方以前安过那种反光柱，那反光柱全都给撞碎了。 咱不想办法解决吗？ 很能解决，就是修，没修完呢又撞了。 这名工作人员进一步表示，附近路面设施修复问题由北京市交通委员会昌平公路分局负责。随后记者联系到昌平公路分局反映问题，工作人员表示， 安全岛不是我们的，您确定吗？我再跟您确认一下吧。